我哋继续系呢一个系列，就系用圣经嘅角度，用圣经嘅教导嚟到睇究竟天堂同埋地狱系点样。上一次同大家讲咗天堂人际嘅关系系会点样，我哋同天使嘅关系会系点，同家人嘅关系又系点，另外同众弟兄姊妹嘅关系又会系如何。今日是会同大家讲一个好重要的讯息，就是我哋同神嘅关系喺天堂会系点样。头先我哋都读咗我哋今日嘅经文，喺约翰一书第一章三节，经文话：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嘅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约翰话：我哋将所睇见、所听见嘅嚟传俾你哋，系乜嘢啊？系福音。原来传福音系要与我们相交，但系最终嘅目的就系同父同耶稣基督嚟到相交。原来传福音嘅目的就系唔单止要有人同人嘅相交，亦系神要同我哋相交。我哋见到以前都同大家讲过传道书嘅三章十一节，就系话神创造万物，各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嘅心里。神系将永生嘅盼望安置喺到我哋每个人嘅心里面。所以诗人喺诗篇嘅六十三篇第一节，他说：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的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渴想你，我的心切慕你。原来神将永生放在我们的心里面，以致我们每个人都会渴慕神，切想神。当我们离开神的时候，我们就好像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难怪世上是有这么多人去寻求其他的宗教、异端邪教，他们去拜偶像。原来每个人的心里面都有一个渴慕神的心，但是当我们不去寻求世上唯一的真神，我们就会变得去寻求其他的异端邪教，我们就会去拜偶像。这个对我们已经信了主的人，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的人都要很小心，因为不是说接受了耶稣基督我们就已经满足了，不会再有寻求的心。我们仍然是会有寻求的心，我们仍然是会希望更加认识神，更加的能够与神亲近。但是如果我们不去继续寻求神，来到是追求神的话，而去追求第二样嘢、世上嘅嘢嚟到满足我哋心入面嘅空虚。呢、这个空虚系乜嘢呀？系要我哋嚟到寻求神、追求神。但系我哋去追求世上其他嘅嘢，咁就出现大问题。我哋可以用世上嘅嘢嚟到填满我哋嘅空虚，但系其实嗰样嘢就变成咗我哋嘅偶像。所以就算已经接受咗耶稣基督嘅人，我哋都要好小心。今日要同大家讲嘅同神嘅关系系有三点。第一点就系我哋将会永远咁与神同在。而家我哋系能够亲近神，但系好多时我哋亲近神都系会有阻隔。一方面因为我哋系罪人，另外嗰方面因为呢个系一个非常之多引诱嘅世界，所以就算我哋系有时间亲近神，都会系与神唔能够系好亲近，会系有阻隔。将来去到天堂，我哋就会完全冇阻隔咁能够系与神亲近。第二点要同大家讲嘅就系将来喺天堂，我哋将会永远能够瞻仰神嘅荣美。我今日会同大家讲，究竟我哋喺天堂会唔会系面对面见到神呢？这个我们都很想知道的一个问题。第三样就是我们能够直接得到神的祝福。现在我们知道所有的祝福都是从神而来，但是所有的祝福都是间接地得到， 将来去到天堂，每一个祝福都会直接咁系从神嗰度而嚟。嗱，我哋一齐嚟睇睇，第一点系能够永远与神同在。一节我哋好熟悉嘅经文，启示录嘅21章第3节，经文话：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嘅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作他嘅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作他们嘅神。嗱，我哋见到喺经文入边，一节咁短嘅经文有3次神讲到我要与你们同在。嗱，我哋见到对神嚟讲，佢能够同我哋同在系有几重要。嗱，第一次出现就系神嘅帐幕在人间。我讲过帐幕呢个字 tabernacle。原文的意思就是居住的意思，所以第一次出现神说我要居住在人的中间，第二次出现他说我要与人同住，第三次出现他说我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对神来说这个是非常之重要。我们现在在世上都是能够与神亲近，透过读经神跟我们讲说话，透过祷告我们可以同神来到交谈，但是很多时世上真的很多东西来到是阻扰我们，例如突然间同神亲近下，突然间的肚饿要走去找嘢食，又或者突然间想起哎呀有些很重要的事没有做，没有交水费没有交电费，突然间要去做，又或者突然间个电话响要去接电话，我们世上真的很多很多的事来到是阻隔我们，以致我们不能够真真正正是同神亲近。将来去到天堂，我们同神的相交是会完美，会得是充满了喜乐。就算现在我们没有世上的东西来到是缠绕住我们，我们都是一个罪人。当我们有罪性的时候，应该与神是相交，我们很多时都不是很想。甚至有好多嘅兄弟姊妹、弟兄姊妹，可能佢哋諗：哎呀，好在神喺天堂啊！我喺呢個世上，都係唔好太近神啊，都係有段距離比較好啲。將來去到天堂，我哋讀到新耶路撒冷城係會降喺地上，再冇分天堂，再冇分開係人間。到嗰陣時，我哋真係能夠好親近咁樣係與神嚟到係相交。我们现在都是一个罪人，很多时候我们都想起神，我们都会战惊，就好像亚当和夏娃最早他们犯了罪之后，听见神的声音，他们怎么样？立刻走去躲起，将无花果树的叶遮住自己，因为他们觉得羞愧，他们要是躲起不敢见神。我们见到以赛亚先知去到神的殿，在第6章以赛亚书见到神高高在上坐在这个宝座上，天使四周围说圣哉圣哉圣哉，他就立刻诅咒自己。为什么说诅咒自己？他说祸哉。我跟大家讲过，在圣经里面祸哉是诅咒，天使说圣哉，他就说祸哉。在神的面前，一位无限圣洁的神的面前，相对之下，我们见到自己是一个罪人。约伯又是一个好的例子，他经历了他的苦难，在说约伯记的42章第5节，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他说我以前只不过是听闻有你这位神，我现在亲自的经历你。经历了神之后，他有什么感受啊？42章6节话，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他经历了神之后，他见到自己的不足，他见到自己的卑微，他是厌恶自己，他是懊悔。在树旧约，我们见到大祭司一年一度是能够进入至圣所来到是侍奉，但是他都要很小心。入到去至圣所，一个不小心激嬲咗神，可能神即刻击毙佢。 所以大祭司的身上那个祭司袍是有铃铃的，他在里面做事，外面的人听见铃铃铃铃铃，知道大祭司还是存活，但是突然间如果没有声音的时候怎样，说不定大祭司已经是被神击杀，没有人是可以进入至圣所，因为只有大祭司可以入去，大祭司的脚上高是绑住一条绳，没有人敢入去帮他执丝，拖住那条绳就拉回个大祭司出来。你想想我们有罪的人同神始终是很难能够真真正正相交，在世上的时候就算是基督徒都是一样，我们是罪被赦免，但是始终都是一个罪人，跟这一位无限圣洁的永生神相交的话，始终是有些的阻隔。在书哈巴谷书的一章十二节，经文说你的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行诡诈的。神的眼目是圣洁，是清洁的，不能够是看邪僻奸恶或者诡诈的东西。相对来说我们都是一样，我们有罪的人不能够放眼在神无限圣洁的身上，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听，人见到神就不能够存活。所以我们这个同神很亲密的时候，是要去到天堂才能够做得到。去到天堂我们是会完全的圣洁，我们会是无有瑕疵。神最初创造一切都是美好的，包括第六日创造人类都是美好的，能够是跟他相交。但是很可惜，因为人的罪，我们的身体出现了瑕疵，不能够是再成为完美，会病会死。我们现在这个身体，有罪的身体是不能够是跟神来到相交。在书以弗所书的一章四节，神话在创造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当然我们现在在耶稣基督里面，在地位上我们真是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神放眼在我们的身上，他是见到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不是我们的圣洁，是耶稣基督的圣洁。但是我们真真正正属灵的处境呢，我们还是一个罪人，我们的身体还是有瑕疵。要等到将来去到天堂，我们才能够有一个完美的灵，有一个真真正正完美的身体。这个就在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八节所讲，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完全这个字，原文 telios 这个字，除了解释完全，亦都是解释最后结果。最后的结果，我们每一个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我们都会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在天堂神为我们预备的地方永远地与神同在。我们不会再好像亚当和夏娃觉得自己是有羞耻的心，我们不会好像以赛亚先知见到神就诅咒自己，我们亦都不会好像约伯在神的面前就厌恶自己懊悔自己，我们亦都不会好像在这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人见到了神就情不自禁这样俯伏在神的面前。如果你说这样我们有一个无罪的灵就够了，为什么我们要有一个无有瑕疵的身体？我等一阵就会解释这一点。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想跟大家讲，就是我们知道神是无处不在，因为神的属性就是无处不在，将来在天堂神是能够无间断地跟我们每一个的信徒在一起。那你说耶稣基督呢？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之后，好像我们这样是有一个实实在在的身体。我们见到在圣经里面，没有说耶稣基督在一处的时候 佢嘅身体会同时喺第二个地方出现，圣经冇咁讲。咁将来喺度天堂，耶稣基督又能唔能够同我哋每一个嘅信徒同在？一个好有趣嘅问题。其实我相信耶稣基督而家已经有无处不在嘅属性，因为耶稣基督除咗佢系百分之百嘅人，佢亦都系百分之百嘅神。佢而家就喺父嘅右手边，好多嘅经文都系咁话俾我哋听。罗马书嘅八章三十四节咧，哥罗西书嘅三章一节咧，都系咁讲。但系佢亦都系与我哋每一个基督徒同在。在马太福音的二十八章二十节，我们很熟悉的大使命，说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是替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那就怎样？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永远。现在耶稣基督的身体在父的右手边，但他仍然是和我们每一个信徒同在，亦都好似以弗所书嘅三章十七节，同埋加拉太书嘅二章二十节，话佢喺我哋每个人嘅里面。而家佢已经系与我哋每个基督徒同在。我相信将来去到天堂，佢亦都好似父一样，能够系无处不在，同每一个嘅信徒同在。另外又有一个好有趣嘅问题，就系我上次同大家讲到新耶路撒冷城。话外边嘅都系嗰啲唔接受耶稣基督嘅人，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五节。嗱，呢一节嘅经文究竟系咪话俾我哋听天堂喺边度，地狱喺边度咧？嗱，唔接受耶稣基督嘅人喺树呢个新耶路撒冷城嘅外边啊嘛。咁究竟系咪话俾我哋听地狱喺边度？嗱，我相信唔系。我相信呢节嘅经文另外系有意思。我最近是看了有一个叫做 Teresa of Avila 这个修女所讲，她讲得很有意思，她说与神同在的地方就是天堂，当是没有神的地方就是地狱。这个就是我上次跟大家讲在新耶路撒冷城的里面，说是没有圣殿，因为羔羊和神就是圣殿，我哋系圣殿入边嘅柱子，我哋将永远唔会从那里出去。意思就系话我哋将永远系与神同在。冇神嘅地方咧喺边度啊？就系地狱。嗱，我相信呢节嘅经文启示录嘅二十二章十五节就系咁嘅意思，唔系话俾我哋听地狱喺边度，而系话俾我哋听与神同在嘅地方就系天堂。嗱，我哋讲咗。第一点，我们将会是永远地与神同在在天堂。第二点就是我们将会永远地可以瞻仰神的荣美。有人说，咦，圣经不是这样说的，在出埃及记的三十三章旧约讲得很清楚，没有人是能够见到神。新约都有很多很多的地方，例如约翰福音的六章四十六，约翰一书的四章十二，同埋彼得前书的一章八节，话冇人能够见到神，亦都话从来冇人见到神。我以前都有同大家解释过，所有喺圣经入边喺度旧约见到神嘅，都系见到未到成肉身之前嘅耶稣基督。呢个系有圣经根据嘅。在约翰福音的一章十八节经文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不单止是在这新约，旧约都是一样，所有见到神的在旧约都是未到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你说有没有根据？有。在树以赛亚书的第六章，我们刚才讲过了，以赛亚先知是见到神高高在上，坐在宝座上。跟住经文讲咩呀？神话那些以色列人知由蒙心，听是听见却不明白，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当以赛亚先知记录这些话在以赛亚书里面，他见到神的荣耀，但是使徒约翰话给我们听什么？在约翰福音的十二章四十一节， 话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就指着他说这话。嗱，这个他是谁？你要睇翻前面嘅经文，约翰福音嘅十二章三十七至到四十节，讲紧嘅系耶稣基督。以赛亚先知当年见到神嘅荣耀喺宝座上，呢一个就系耶稣基督。圣经系非常之嘅清楚。嗱，我亦都系同大家讲过，只有一个时间，耶稣基督嘅身体唔系实实在在喺呢个世上，就系而家呢个教会嘅时期，系要你同埋我，系要教会系活出耶稣基督嘅爱，活出耶稣基督嘅肢体，俾世人能够见得到，见到神嘅智慧，见到神嘅荣耀。嗱，除咗系耶稣基督将父表明出来，另外在圣经有人见到神的身上是充满了光芒，例如是以西结先知和使徒约翰。这个亦都是提摩太前书六章十六节所讲，经文说，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要将它显明出来。保罗说给我们听，神是未有人能够见得到，亦都是不能够被人见到。他的身上是发出光芒，但是这个光是人不能够靠近，是将神显明出来。诗人在104篇的第二节亦都说，神是披上亮光，如披外袍，铺张穹苍，如铺万子。神是灵，没有人能够见到他，但是神身上的光是将它显示出来，是给我们每个人能够见得到。在诗篇的36篇第9节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这个也是登山变像，我相信彼得、约翰和雅各见到耶稣基督身上是充满了光芒是一样。这个就是将来天堂的这一个景象，将来在天堂我们是能够见到很大很大的光芒。我跟大家讲过，在启示录的21章23、24节，我们不再需要有太阳、月亮，不再需要有灯光，因为神的身上、羔羊的身上都是充满了光芒，能够照亮一切。我亦都讲过，天堂的设备是很有趣，很多透明的东西，黄金铺地下，黄金纯正到好像是透明的玻璃一样。透明的话就是光能够射入去，能够折射反射出不同的光芒。城的根基是12个宝石，每一粒的宝石我都讲过是各向而胜 anisotropic、即是说是能够折射出不同的彩色出来，非常非常之的美丽。在启示录的21章11节所以使徒约翰说，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使徒约翰所看见天上的情形，其实是跟这个以西结先知所见到的是一模一样。不单止神是光，神的身上发出光芒，神还是烈火。如果我们记得在旧约出埃及记的24章17节，说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在以色列人眼前形状如烈火。在旧约我们见到，不单止神的身上发出光芒，还是烈火，这个烈火是可以吞灭人，有消灭人的能力。如果我们记得旧约的大祭司阿伦，他是有两个仔，其中两个仔是拿达和阿比户，两个是献上燔火。圣经没有说燔火是什么，但是神所没有叫他们献，他们献上燔火。于是利未记的第十章第二节说，就有火从耶和华的面前出来，把他们消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的面前。一个罪人 当从神是面对面那段时，神身上的光芒，祂的烈火就会是吞并人，是将人来到是毁灭。这个就是发生在拿达和亚比户的身上。所以我们见到圣经说，人见到神是不能够存活，靠我们现在的身体是不能够和神来到相交。但是将来有一日，我们在天堂，我们将能够是面对面地见到神，不单单是见到祂身上的光芒，不单单是见到祂是烈火，我们真的能够面对面见到神。你说圣经哪里告诉我们听？是耶稣基督亲自告诉我们听，马太福音的五章八节，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一个清心，一个是圣洁的人，能够是真真正正是见到神。这个也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希伯来书的十二章十四节说，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神。当我们将来在天堂成为圣洁，我们就能够是真真正正是见到神。我相信这个也是诗人在诗篇四十二篇一至到二节所讲，经文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心渴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诗人渴慕见到神，他知道有一日他能够是面对面见到神，他很渴望有那一日。其实现在我们真的很纵坏了，在电视在电脑上乜都有得睇。你想睇美国总统，电脑上电视上有得睇。你想睇皇帝英女王，你都能够见得到。前些时菲利普亲王去世，丧礼都有得睇。好多嘢你喺电视喺度电脑都睇得见。喺度中国，我哋以前想见到皇上，睇唔睇得到啊？你就想啦。冇人能够进入皇宫，要进入皇宫才能够看得到皇上，很少人能够进入皇宫。你就算是大臣，去到神的面前，皇帝的冠冕是有唐廉遮住他的面，你都不能够是见得到他。现在我们真的纵坏了，你想看尊贵的人，电视电脑什么都有得看。所以我们不当一回事，但是你想想清楚，将来能够是面对面见到神，你想想这件是一件几不可思议的事，真的值得是令人向往。在这里天堂，我们真的能够面对面见到神。我说现在是不可以，因为出埃及记的三十三章二十节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见到拿达和亚比户。但是有一天我们真的能够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能够是面对面见到神。在启示录的二十二章三至到四节，或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就是这一节的经文，我相信我们将来在天堂会得面对面是见到神，不单止见到光，不单止见到烈火，我们还会在宝座的前面来到是侍奉祂。没有咒诅是再没有罪的意思。那你说为什么需要有一个 无有瑕疵的身体？就是当我们有无有瑕疵的身体，我们就不怕是亲近神，不怕是接触到神的烈火，不是好像拿达和亚比户。我们现在这个身体会得烧着，一见到神烧到连渣都没有。其实在旧约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异象，就是摩西在这荆棘火焰里面见到神，在住出埃及记的第三章。其实这个异象是代表什么？是代表神的恩典。荆棘在火的里面会怎样？其实是会烧着的，是会毁灭的。 但是摩西为什么会越走越近？他就觉得很奇怪，这个荆棘可以继续的烧，但是不被这个火来到烧毁。其实这个就是救赎的一个异象，就好像我们每一个人这样，我们是罪人，我们现在是靠住耶稣基督披在我们身上的圣洁，我们的公义，我们是不会被神来到是审判我们，我们不会是灭亡。但是将来我相信这个异象给我们见到，我们就好像荆棘在火里面一样，我们不会再怕神身上的火焰，我们能够是与神来到是亲近。有人会问，咦，这么大的荣耀，将来能够见到神身上的荣耀，但是我们将来能不能够是看晒神的荣耀呢？一眼看晒了。就好像我们现在看电视看电脑这样。我相信不可能，因为虽然我们将来天堂的身体是没有限制，但是我们不能够是看到这个无限的神全部的荣美。因为我们始终是人，神是无限。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诗篇145篇的第三节，耶和华本为大，该受大赞美，其大无法测度。神是无限。诗篇的147篇的第五节亦都说，我们的主为大，最有能力，他的智慧无法测度。我们有限的人不能够是见到无限神所有的荣美。这个其实都是一件好事来的。我们不会好像看电视啊，看这个电脑会得体验了。而家或者你的太太说，哎呀老公啊，你来看啊，英女王在电视啊。你可能会说，切，我都知道英女王是什么样子，我都没心机去看。将来不会的，将来你永远看不完神的荣耀。有人说将来我们在天堂看神的荣耀，好像爬一座永无止境的山一样。你越爬越高，越能够见到不同的天气，你能够见到不同的风景。但是你能够每日都爬，见到有新的嘢，但你永远不会去到山顶。所以我们见到将来在天堂真的不会无聊，你只是见到神的荣耀，每一日都是新的。你不会说看下体验了。我们还能够在天堂跟天使有交通，天使讲故事我们听。我们能够是跟圣经的人物是有交通。好多在圣经里面知道有这样的人物，将来你可以跟他倾偈。所以你想想，在这天堂的生活是几美丽。我真的非常非常之的向往。我们讲了第一点是能够永远与神同在。第二点是能够永远地瞻仰神的这个荣美。第三点就是所有的祝福都能够直接从神而来。现在所有的祝福都是间接，我们知道所有的东西都是从神而来，但是都是间接来到我们的身上。例如食物和水，水在哪里来啊？你说开个水喉咯，是吧？经过处理那些水来到我们的家里面。你说怕那些水不干净，你就去买樽装的水来到喝。一切都是从神而来，但是我们间接得到。食物都是一样，你要去餐馆食，你要去街市买送回来来到煮食，间接地得到食物。但是最终我们知道这些一切都是从神而来。光又是另外一个例子，我们知道是神创造光，但是我们现在得到光是从日头、太阳，是从月亮、从灯光，都是间接而来。还有一样间接的，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个中间人在这个世上，我们与神是隔离，我们需要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中间人，是耶稣基督所做的，以致我们是能够与神和好，是吧？我们也都需要耶稣基督现在坐在神的右手边来到是为我们祷告，因为撒旦不断地在攻击我们，在指控我们，我们需要耶稣基督来到替我们辩护。还有一样中间人是什么？是圣经。神跟我们讲说话是透过圣经，虽然有很多人都相信神直接跟他们讲说话，但我们知道有很多神经病人都相信有人跟他讲说话。 我哋点知道系咪真系神同我哋讲说话？一定所有嘅嘢，所有嘅启示都要系同圣经嚟到核对过，我哋先至知道系咪真系从神而嚟。嗱，将来我哋天堂就会直接咁得到所有从神而嚟嘅祝福。嗱，好似食物咁，我等阵会讲吓，从神而嚟啊！耶稣基督系会准备食物俾我哋。嗱，睇个光又点样？我哋再唔需要有太阳、月亮、灯光，因为神同羔羊嘅身上会发出光，直接咁照亮一切。我哋去到天堂，亦都唔再需要耶稣基督做我哋嘅中保。嗱，唔系话我哋唔需要耶稣基督，而系话我哋能够直接系与父嚟到系相交，我哋亦都能够直接同耶稣基督嚟到相交。喺到天堂亦都冇撒旦不断咁样嚟到指控我哋，所以我哋亦都唔需要耶稣基督做中间人替我哋嚟到系祷告，替我哋嚟到系辩护。我哋亦都唔再需要圣经，因为我哋将会有全面嘅知识，我哋将会系圣洁，我哋将会唔会再犯罪啊？我哋识得点做啊？有圣灵不断咁充满我哋，所以我哋唔再需要有圣经嚟到系提醒我哋应该要点样做。嗱，有好多人话，但系我仍然希望得到更多嘅知识。当然可以啦，你睇下圣经点样讲，喺启示录嘅七章十七节，话因为宝座嘅羔羊必牧养他们。将来耶稣基督是会亲自的带领，会亲自的牧养教导我们。现在上主日学，你以为周长老教主日学教得好，将来是耶稣基督亲自教我们，非常非常之的向往。还有一切的平安，一切的喜乐，一切的满足，都能够是直接紧从神而来。有一样好有趣，就是这一节的经文我以前都是没什么留意到，在路加福音的十二章三十五至到三十七节，经文讲什么？说你们腰里要束上带，灯也要点着，自己好像仆人等候主人从婚姻的筵席上回来，他来到叩门，就立刻给他开门。主人来了，看见仆人警醒，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必叫他们坐席，自己束上带，进前侍候他们。好有趣的一节经文，这节经文分明是跟我们基督徒是讲说话。为什么？因为叫我们要束上腰带，要灯是点好。这个就是我们讲以弗所书第六章全副军装的时候我们讲过，我们要束上腰带，我们要作好准备，要等候耶稣基督回来。嗱，经文说警醒的那仆人有福了。嗱，是不是主人回到来啊？你开水准备他冲凉，煮宵夜他吃，预备好床给他睡啊？不是，经文怎么说啊？主人必叫他们坐席，自己束上带，进前侍候他们。感谢神，原来在天堂耶稣基督是会有时会亲自这样来到是侍候我们。你说喂，这个不是我所认识的耶稣基督、哦、真的耶稣基督在很多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的二十章二十八节，马可福音的十章四十五节都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在世上耶稣基督说我要服侍人，将来在天上我相信都是一样。而在这里约翰福音的第十三章，我们亦都见到耶稣基督主动这样来到是替门徒来到洗脚、啊、我们所接受的耶稣基督，我们所爱的耶稣基督，他不单只是万王之王，不单只是万主之主，他还是侍奉的主。所以将来在天堂的生活真是多姿多彩，我们能够与神同在，我们能够见到神， 瞻仰祂的榮美，我們能夠是同神有一個團契的生活，我們敬拜神、侍奉神，但是耶穌基督都會是侍候我們。若果這個是我說出來的，那就真的涉足神，但是這一節是耶穌基督親自說在聖經裡面的教導。我們在這天堂真的能夠很親密地樣是跟三位一體的神來到是相交。我們剛才講了耶穌基督羔羊，在寶座中的羔羊必牧養他們，耶穌基督親自的帶領、親自的教導我們。聖靈呢在這中間的經文說帶他們到生命水的泉源。如果大家留意的話，七章十七節其實是有三位一體的神在裡面，就是有父子聖靈的三位一體。聖靈就是生命水，我跟大家講過在啟示錄的二十二章第一節，二十二章的第一節其實都是有三位一體的神在裡面，說從神和羔羊的寶座會流出生命水的河，又是三位一體，有父、有耶穌基督、有生命水的河。生命水的河會是流出來，是灌溉、滋潤、充滿每一個的基督徒在說天堂。好有趣，聖經告訴我們聽，神就是光，羔羊和父身上都發出光芒，神是光，但是聖靈是用水來到是代表，在說約翰福音的第七章說活水就是聖靈。在這裡我們都見到三位一體的神，這個生命水的河就是代表聖靈，將來我們真的能夠很親密地樣是同神來到，三位一體的神來到是交往，耶穌基督親自帶領牧養，聖靈親自的充滿我們每一個的基督徒。那父呢會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我以前經常都以為如果神擦去我們的眼淚，那即是在天堂還有眼淚的了，不過是神擦去了。但我現在相信這一節的經文是一個比較，比較什麼？就是在說沒有同神同在的，就是在說門外的人，不接受耶穌基督的人是會哀哭切齒，他們是會哭泣的，但是比起在神身邊的人呢，他們不會再有眼淚，會是高興，會快樂。所以我相信這裡是只不過是說不會再有眼淚。但我們真的見到神是非常之祝福我們，能夠這麼親密和三位一體的神一起來到是慶祝歡喜快樂，實在是一個值得我們期待的地方。天堂就是一個沒有任何期待、沒有任何盼望的地方。我再說一次，天堂是沒有任何的期待、沒有任何的盼望。為什麼？因為每一個的需要都能夠立刻是得到滿足。我跟大家說過，現在在世上我們個個人都希望立刻得到滿足，所以我們這麼喜歡快餐，所以我們這麼喜歡用 credit card 來到買東西，能夠立刻得到，樣樣都希望立刻滿足我們自己。為什麼我們有個這樣的心在我們的裡面？因為神是將永生放在我們的裡面，每一個人都能夠渴望天堂的，都有渴望天堂的心，天堂就是能夠樣樣的這個需要都得到是滿足，不是在地上的。但我們搞錯了，我們在地上希望樣樣物質的東西都能夠立刻得到，其實這個這樣的渴慕是渴慕天堂，我們搞錯了。天堂就是我們的需要立刻得到滿足，相對之下地獄呢，地獄就是有需要但是永遠不能夠得到滿足，這個是地獄。你說去到地獄還有什麼需要滿足啊？去到地獄是非常之非常之的熱，有很大很大的審判，每一個在地獄裡面的人都希望能夠脫離地獄的審判，但是他這個的需要是永遠不能夠滿足，這個就是地獄。在書結束的時候，想跟大家看一個非常之特別的一個婚禮。 嗱，这个婚礼是在英国举行，是在这里多过100年前。这个婚礼的新郎就是 William Montagu Dyke， 他是英国的一个贵族，他的爸爸 William Hart Dyke 是很出名。这个婚礼因为是贵族的婚礼，当时连皇室的人都有参加。这个婚礼特别的地方在哪里？所有其他的婚礼，当新娘的爸爸拖住新娘的手走出来，向礼堂前面来到行走的时候，所有会众的眼睛都会望住新娘。但是在这个婚礼，个个的眼睛是望住新郎。为什么这么奇怪的？原来这个新郎的头上高是缠住宾带，他身边又是有个人揸住把铰剪。为什么会这么奇怪的？原来这个 William Montagu，他在10岁的时候，他是有一个意外，以致他是双目失明。后来他是入了大学，是读大学，认识了现在这个新娘。这个新娘就是英国海军的一个军官的女，两个人是相爱，所以就决定结婚。这个 William Montagu， 他是愿意去做一个很危险的一个手术，这个成功率不是那么高，但是他说我没什么损失，因为我现在已经看不到东西，但是如果我做了这个手术，我能够将来开到眼，我能够见到我的新娘，这个是值得的。但是他说我不要是在这里结婚前就揭开我的宾带，我要在结婚那一日，我要打开我的宾带，我第一个见到的就是我的新娘。所以当新娘的爸爸是将新娘带到去礼堂的前面，交这个新娘给这个新郎的时候，个医生就拿着把铰剪剪开他的宾带。这个新郎经过了一段的时候，适应礼堂里面的灯光，他第一句话就说，你比我的想象更加的漂亮。弟兄姊妹，有一日我们眼上高的这个宾带都会是被剪除，去到天堂，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见到我们的神，我们会面对面见到他。我们是不是真的很向往能够见到他呢？彼得在树登山变像，他去到这个山上，他见到耶稣基督身上发出来的光芒，他说真的好了。他说等我们留在这里起三个棚，一个给耶稣基督，一个给摩西，一个给以利亚，我们不要离开了，太美好了。保罗去到山层天，他是见到天堂的情景，他回到地上，他说我情愿离开这个世界，我情愿同耶稣基督同在。腓立比书的1:23，腓力在树约翰福音的14:8，希望见到天父，他对耶稣基督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能够见到神我就知足了。诗人在诗篇的17:15，说至于我，我必在异中见你的面，我醒了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就心满意足了。诗人说我能够见到神我心满意足。我突然间又想起西面在树路加福音的2章，他说不要让我死啊，他求神，他说我要见到我的救主，我要见到耶稣基督，见到了之后我现在可以离开了。究竟我们在树世上所渴望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的事业，是我们的婚姻，是我们的仔女，是我们的孙仔孙女，是我们渴望的是究竟是什么呢？门徒说我见到神我就知足，诗人说我能够见到神我就心满意足。好可惜，一般的基督徒我时时都听见，哎呀，这个花花世界边个舍得离开。其实我们真正渴望的应该是天堂，不是这个世界所能够是给我们。我们的心态完全是错了。在树约翰一书的3:2告诉我们听，我们将来是会见到耶稣基督的面，我们见到他的时候，我们要像耶稣基督。正是这样就够我们来到渴望，不单只是能够见到神，见到耶稣基督，我们还会是完全圣洁，无有瑕疵。 喺度我哋渴望见到神嘅时候，我哋亦都唔好唔记得喎。我哋嘅身边可能係有好多嘅人未接受耶稣基督。对佢哋嚟讲，佢哋係希望喺我哋嘅身上能够係见到神嘅影子，能够见到神嘅片段。佢哋唔认识神，佢哋知道我哋係基督徒，佢係希望喺我哋嘅身上见到神嘅影子，见到神嘅形象。究竟我哋又做得点样呢？愿神祝福佢自己嘅话语，让我哋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哋感谢你，我哋感谢你俾我哋係有你嘅话语，感谢你俾我哋係有天堂嘅教导，感谢你我哋将来係能够实实在在咁係同你喺埋一起，唔係好似而家咁样事事都有好多嘅阻碍。将来我哋亦都能够係完全咁係见到你嘅荣美，能够係真真正正见到你嘅面。将来我哋亦都係能够所有嘅祝福都能够直接咁係从你而嚟係得到，唔係好似而家咁样。只要我哋实在係渴慕切慕能够係见到你嘅面，就係好似诗人所讲嘅一样，就係好似门徒一样。但係当我哋係渴慕见到你嘅同时，我哋亦都係要小心，因为我哋身边有好多未认识你嘅人，佢哋亦都係希望喺我哋嘅身上能够係见到你嘅影子，你嘅形象。愿意你都係能够帮助我哋係能够做好自己，就係喺呢个教会嘅时期，耶稣基督真正嘅身体唔喺度世上，係透过我哋係将耶稣基督嘅爱，耶稣基督嘅肢体係活出嚟，以致世人係能够见到你嘅智慧，以致世人係能够见到你嘅荣耀。愿意我哋都能够将一切嘅荣耀颂赞都归俾你。我哋咁样嘅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嘅名义求，阿门。